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高级魂师学院的毕业条件就更加严苛了，只有通过30级的瓶颈，获得第三个魂环，从大魂师称号上升到魂尊称号才可以。据说30级是一道门槛，跨过去就可以被称作强大的魂师，也是真正的贵族，跨不过去可就难喽。而且30级获得魂环好像还有什么限制，这具体的你在学院应该会学到。反正啊，那些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真正能够毕业的数量似乎还不到1/3呀。 杰克爷爷，您不是说过魂师的称号有10个之多吗？高级魂师学院毕业的学员才是魂尊，那后面那些称号要怎样才能获得呢？ 哎呀，我怎么知道啊，小三，超越了魂尊的称号那可都是大人物了。像我们村子里出过的那位魂圣，当初就是由国家直接供养的。我听人说过，魂师的修炼越到后面就越难，也越危险。真正能够达到封号斗罗那样顶级存在的，能有几个呀？甚至可以说，现在我们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有没有这样的存在，我都不敢肯定。 从圣魂村到诺丁城并不远，两人走了半天的时间，中途简单吃了点干粮，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墙了。尽管诺丁城并不算是什么大的城市，但因为距离天斗帝国边境很近，城墙建造的倒也厚实。唐桑和老杰克与过往的行人一样，接受了检查后就进入了诺丁城之中。 小三啊，待会儿爷爷把你送到学院就回去了，你一个人在学院里可要听老师的话，千万不要擅自离开学院，等到学期结束的时候爷爷再来接你，那时候也差不多要过年了。 杰克爷爷，您这么快就要走吗？ 哎呦，傻孩子，这旅馆可不是咱们这些穷人住得起的，你一定要争气，等爷爷下次看到你的时候，希望你已经成为了魂师，那样的话我们圣魂村都会以你为荣的。 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坐落在诺丁城西，老杰克向路人打听了几次，终于带着唐三来到了这里。远远的，他们已经看到一座高大的拱门，拱门宽达20米，高也有10米开外，都是由坚硬的岩石修砌而成，下面有2扇铁栅门，黑黝黝的，唐三一眼就看出那是由上好的精铁打造而成。透过铁栅门能够看到里面曲径通幽，一条大路直通内部，两旁尽是高大的树木。拱门正中有4个大字，诺丁学院。仅仅从学校的大门就能看出魂师这个职业在斗罗大陆有多么重要，这还只是一个初级魂师学院而已。老杰克带着唐三刚刚走到大门前，立刻就被看门的青年拦了下来。老杰克的穿着在圣魂村已经算是光鲜了，可到了诺丁城却完全是一副乡下人的样子。门房看他的眼神多少带了几分不屑。 干什么呢？这是你们这些乡下人能够来的地方吗？ 哎呦，这位小兄弟啊，我们是从圣魂村来的，这个孩子啊是我们村子今年送来的攻读生，您看我们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啊？ 草啊，还能出金凤凰吗？哼，一个小村子也有人拥有魂力，学院可是好多年没有过攻读生了，你们不会是冒牌货吧？ 老杰克眼中闪过一丝怒气，但还是忍气吞声地把上次武魂殿那位执事素云涛开具的证明拿了出来，递给了门房。门房接过证明，上下看了看。 武魂蓝银草，还先天满魂力，哈哈，好笑，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在学院也干了4年门房了，还没听说过有先天满魂力的学员。这小子的武魂是蓝银草，还能是满魂力？哼，我看这份武魂殿的证明一定是你伪造的。 你这是故意刁难吗？你好，你等着，我去找武魂分殿的执事大人去。小三，我们走。 还圣魂村，我看乞丐村还差不多。 你说什么？ 怎么不服气呀？我说你们是从乞丐村来的，难道有错吗？你看看这个小穷鬼，身上衣服全是补丁，我看呢，你们还是找地方乞讨去吧，我们诺丁学院可不是善堂。快滚滚滚滚滚。 门房抬起左手向老杰克胸前推去，就要赶两人走。就在老杰克气怒攻心之时，突然两人之间多了一道瘦小的身影，同样是抬起左臂，他那细嫩的小手勉强能够到门房的手，左手向右用力，顿时把门房的左手推得荡开，同时那瘦小的身影右脚快速踏前一步，脚掌正好踏在门房左脚的后面，同时右手抬起和左手一同夹住那门房的手往下一带，本来这一掌应该切在对方左臂臂弯处，令其无法发力的，但施展的人实在矮小了一些，所以也就只能扣住门房的手腕。他的动作极快，身体同时前探，双手在甩开门房左手的同时向前推去，正好推在门房的小腹处。门房左脚后面多了一只脚，尽管那只脚并不大，但已足够完成它应有的效果了。小腹受力，脚下有绊，只听扑通一声，门房已经坐倒在地。 小三，你 臭小子，你找死！ 好了，住手吧。 大师，您回来了。 唐三扭头看去，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略微有些偏瘦的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看上去，这个人大约40-50岁的样子，黑色短发三七分开，相貌很普通，双手背在身后，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双眼开合之间带着几分懒散和颓废。大师只是斜了门房一眼，并没有理会他。 老先生，能否把武魂殿的证明给我看看？ 老杰克赶忙将手中的证明递了过去。大师看了看证明，目光再转移到唐三身上，上下打量了他几眼。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大师的目光并不锐利，可唐三却有一种被看得通通透透的感觉。 证明是真的没错，老先生，刚才的事我代表学院向您道歉，这个孩子就交给我吧。 哎呦，不用道歉不用道歉，我们也不好。大师，那这孩子就麻烦您了。小三，你跟着大师进去吧，可一定要听话啊。 唐三点了点头，却并没有开口。之前就在眼前这位大师阻止门房冲向他的时候，他的左手就已经抬了起来，袖剑上的保险已经打开，如果眼前这位大师再晚一步的话，说不定那门房咽喉处就会多一根短剑。 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三条，确定对手是敌人，只要其有取死之道，就不要手下留情，否则只会给自己增添烦恼。 杰克又叮嘱了唐三几句话后，这才离去。大师淡淡地看了那门房一眼，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有再犯，你就不需要留下来了。 他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平静，却有一种令人无法反驳的感觉。门房背后冷汗直冒，赶忙连声应和着闪到一边。 大师低头看向唐三，脸上挤出一丝微笑。他面部的肌肉似乎有些僵硬，笑起来的样子令人有些不敢恭维。他拉起了唐三的手。大师的手柔软干爽，握上去很舒服，无形中带给唐三几分信任感。在大师的带领下，唐三终于走进了这座学院。 我们进去吧。 老师，谢谢您。 老师？我不是学院的老师。 不是老师，您刚才不是说代表学院吗？ 谁说一定要学院的老师才能代表学院？ 我明白了，那您一定是学院的校长或者是领导吧。 你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倒是很聪明，不过你还是猜错了。 那您是？ 我只是一个在这里蹭吃蹭喝的住客而已，你和其他人一样叫我大师吧，每个人都这样称呼我，我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武魂殿的证明上写着你叫唐三是吧？唐三，你要明白，大师和老师的意思，天差地远，以后不要叫错了，除非，你真的愿意让我当你的老师。 您要教我修炼武魂吗？ 那你愿不愿意呢？ 大师停下脚步，面对唐三站定。唐三也自然停了下来，仰头看着面前的大师。此时近距离观察，又是从下向上看，他发现大师的嘴有点大，嘴唇也很厚。他没有开口，既没说答应，也没说不答应。大师看着唐三那双正正看着自己的眼睛，那种僵硬的笑容再次出现。 好的，你果然是个聪明的孩子。 不开口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急着拒绝，以免得罪大师；二是用行动来询问大师，我为什么要拜你为师呢？大师像老杰克那样抬起手，在唐三头上揉了揉。 天赋异禀又如此聪明，看来我也要执着一回了。怎么说，你也是这百年来第三个双生武魂呢。 听了大师的话，唐三大吃一惊，看着大师的目光顿时变了变，左手手腕也已经悄然抬起，眼中流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大师微笑地看着他。 你是不是很奇怪，我为什么会知道你是双生武魂？就是因为这张证明。或许别的人看不出其中的破绽，但如果我也看不出，那我也就不配大师这两个字了。我曾经调查过647个武魂为蓝银草的人，其中拥有魂力的有16个，几率不到 3%， 而即使是拥有魂力，这16个人也没有一个魂力能够超过一级的，而你却是先天满魂力的10级。按照我所研究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中的一条，先天魂力大小与武魂素质成正比来看，蓝银草显然无法满足，所以我可以肯定，你应该还有另一个武魂，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武魂。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